那两名火种公司成员相视一眼，如果这话是别人说的，那肯定是谎话，安京寺怎么可能放他们两个火种的人离开？但李神坛用游戏决定他们的生死，反倒有一些说服力。其中一名火种公司成员说道， 我猜四面在上。 李神坛点点头， 看好了。 说话间，他用拇指将硬币高高弹起，那精致的硬币上正面镌刻着一个年轻女人，明眸皓齿，笑容绰约，而背面则是一束百合花。这世间从未有哪个财团发行过这样的硬币，它是李神坛自己雕出来的。只见硬币飞过李神坛的鼻梁高度，刚好悬停在眼睛的位置，不停翻转。所有人都在等着硬币的正反面，可硬币却在空中不再落下。香草大吼一声， 闭上眼睛。 可是来不及了，营地中好多人的目光都同一时间陷入呆滞，只有少数人才幸免于难。李神坛看向香草笑道， 反应还挺快嘛。 香草面色阴沉，当即就准备大开杀戒了。虽然李神坛名声在外，但他香草也不是任人拿捏的小角色。说实话，大家都没想到李神坛的催眠之术是如此的防不胜防。可还没等他有所动作呢，却听李神坛笑着说道， 除了火种的人，在我响指后解除催眠。 啪的响指声传来，连同原本就被李神坛控制的一些人全都苏醒过来，只余下火种公司的人还呆呆地站在原地。香草愣住了，这李神坛到底要干什么？为何形势一点逻辑都捕捉不到？他本以为李神坛是要借机控制所有人，可现在对方却连原本控制的人都解除了催眠，对方到底要干什么？而旁边一直盯着硬币的司令人撇嘴道， 我还等着看正反面呢，你怎么言而无信呢？ 李神坛理直气壮地笑道， 哼，跟精神病人讲什么信用啊，我是精神病人呐。 司令人再次撇嘴，现在李神坛老拿自己的精神病当挡箭牌，好像精神病想干嘛就干嘛似的。那些刚刚苏醒过来的人仿佛做了一场大梦一般，站在原地有点不知所措，他们甚至不记得被控制的过程里都发生过什么。大部分人都感觉有些虚弱，因为被李神坛控制之后便开始不眠不休，也不曾吃饭，完全是以透支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醒。坛则转头看向周莹雪， 你刚才为什么没被催眠？ 哪有什么为什么，雕虫小技而已。 看来你也不简单，难怪能成为他的丫鬟。 周莹雪立马眉开眼笑， 算你有眼光。 刚刚李神坛的催眠虽然只是随手而为，并没有用全力，但即使这样也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抵挡的。周莹雪能不受干扰，说明周莹雪的精神力远超一般人，而精神力与超凡者的关系本就对应着对方的强大程度，这世上只有少数人是李神坛看不穿的。例如当初在李氏壁垒时，他初见任小素便感受到对方的精神力犹如大海一般独一无二。李神坛小声问周莹雪， 哎，你真的不知道你家老板在哪儿吗？我觉得你应该也很想去见他吧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，咱们一起去找他玩啊。 周莹雪打量了一下李神坛，之前任小素确实说过李神坛是朋友，而且在落成的时候双方的态度也很能说明问题，起码任小素面对李神坛时并没有明确的敌意，李神坛也同样如此。他想了想说道， 他应该是在西边，和我们中间隔着圣山呢。 李神坛笑了起来， 想见朋友的时候，如果山在阻你，那就把山踏在脚下。 夜晚当李神坛那边清除了火种公司间谍之后，香草已经第一时间将此事发消息给了杨安京， 重点是要通知其他队伍。火种公司的序号纹身并不一定是所有人都有，起码他们队伍里发现的两人就没有。这件事情让其他队伍知道了也未必有用，毕竟没了可辨识的标志，也没有李神坛这种控制他人的手段，是很难将队伍里的火种间谍给找出来的，只能是小心提防，以免着了火种的道。程宇接到消息之后，立马开始对队伍里每个人进行回忆上的筛查，看看有谁比较可疑。这时他首先注意到的竟然是王韵，因为整个行程之中王韵离开队伍的次数最多，虽然也不知道这王韵在干什么，但传递消息总归要单独行动才行吧，所以王韵就最可疑了。不过程宇马上排除了王韵，因为他也知道王韵的真实身份，孔氏和火种公司是邻居，彼此之间也是经常会有摩擦发生，如果王韵是火种的人，怎么可能进入情报系统这种政审极其严格的地方呢？然后程宇也排除了任小素他们，这倒不是因为任小素怎样怎样，而是因为罗兰，毕竟庆氏和火种公司这么多年的仇恨做不了假，庆氏是实打实杀了火种很多人的，而任小素如果是罗兰的大腿，那就不可能和火种有关系。这时程宇将嫌疑锁定在12个人身上，这是两队人马，一队5人，一队7人。他之所以怀疑这些人，是因为对方也常常有人消失不见，而且之前中年人偷袭白色面具的时候，程宇还专门注意过，这些人里有一半以上刚好守夜，而中年人挑选这个时间，说不定也与此有关。程宇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，而是决定再观察一下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当黑夜彻底笼罩天空，在守夜人即将换班的时候，距离营地很远的地方，忽然有奇怪的力量覆盖在了破碎的神像之上。那神像已经被罗兰给完全砸碎了，光碎片恐怕就有几十个之多。可在这神秘力量的控制下，那数十块碎片竟然无风自动，诡异地重新拼接在了一起，恢复成了一尊完好的神像。而且神像身上与脸上全都密布着裂痕，这让原本微笑着的神像看起来异常恐怖与狰狞。紧接着神像慢慢地离开地面，以匀速飞向营地的方向。当他穿过树林时，没有触碰任何一片树叶，也没有碰触一根杂草，悄无声息的，没有丝毫动静。神像距离营地那摇曳的火光越来越近，在他距离营地还有5米的时候，神像忽然停了下来，像是在偷偷观察着营地里的动静。这时还有半个小时守夜人就要换班了，现在就是第一批守夜人最疲惫的时候，神像再次动了起来，朝着营地某个帐篷门前飞去。可就在他即将进入营地的时候，不知何处突然跃出一个人影来，一腿扫来，砰的一声竟将这神像给踢爆了。王韵在帐篷里睁开眼来，他透过自己的帐篷缝隙，默默无语地看着那个站在营地边缘的任小素。此时营地里其他人也被惊动，大家纷纷钻出帐篷。程宇皱眉道， 怎么了？ 任小素轻松说道， 哦，这个神像突然飞来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他竟然把自己粘好了。不过没事，我已经踢爆了他的狗头，醒了的后半夜守夜人就别睡了，直接替我搬吧。 王韵眼角抽搐了一下，今晚前半夜的守夜人里就有任小素，但他没想到自己的计划会被任小素打破，还是如此干脆的方式。其实之前罗兰等人猜测的没有错，这神像确实是王韵做的手脚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一尊几十斤重的神像想要悄无声息地落在营地里，那必须得有超凡者动用能力才行，而王韵的能力就是操控空气，杀人于无形。 这世间的超凡能力千奇百怪，王韵就对自己的能力很满意，也很符合他的职业。之前还在外勤的时候，他就用这能力暗杀了不少人，没有凶器，没有指纹，没有证据。而且这操控空气的手段之神奇，让王韵自己也感到惊奇。这一次他之所以要杀人，就是因为他发现了队伍里有竞争对手的人。那五个人虽然从未在情报系统的名录里出现过，但王韵有过目不忘之能。他很清晰地记得，这五人都曾参加过孔氏情报系统的选拔，只是被淘汰了而已。现在想来，他们被淘汰之后，恐怕就被竞争对手收入囊中，当作死士来培养了。没想到，他都离开孔氏，做出示弱的态度了，自己的对手竟然还派人来搅和自己的任务，这怎么能让王韵不起杀心呢？财团之内的利益地位之争，向来都是不留活口，不死不休的。王韵这次行动不能失败。后来，他发现那神像兴许是里面有孩童白骨的原因，极其容易吸引某种圣山里的毒虫，就打算用这神像来杀人，还能吓唬其他队友，让其他人陷入恐惧之中，导致精神疲惫。昨天只是小试牛刀，王韵看到其他人的反应，感觉还挺开心的，却没想到今天竟然直接让人给一脚踢爆了。昨天的时候，神像也不过是被分裂成了几十块而已，现在眼瞅着神像的头都快被踢成粉了。不过这事儿还是引发了营地众人的惊慌，虽然任小素将神像踢爆了，但他们恐惧的是这神像为何会自己拼接起来，还跟着他们走？难道这山里真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程宇对任小素问道：“ 他是怎么过来的？是不是有人在装神弄鬼？” 其实大家最想确定的是，如果有人在背后装神弄鬼，那就不是那么可怕了。只要是人为的，那就跟玄学没什么关系。任小素看了大家一眼，安慰道：“ 他是自己飞过来的。” 这下大家就更害怕了。然而任小素并没有说谎，他确实是自己飞过来的。任小素作为亲眼见到并亲手打碎神像的人，自然要给大家仔细描述情景。 当时是这样的，我这边正守夜呢，突然就有这么一尊神像飘过来了，它被打碎后重新拼接起来，看起来非常狰狞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是满脸裂痕的那种。 张宇这边黑着脸，他发现任小素越说他身上的寒气就越重，再看旁边的其他人表情，基本都跟他差不多，很紧张又必须了解事情的经过。等任小素讲完之后，也不管别人怎么想，反正他是要睡觉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任小素总觉得进入圣山之后太平静了。神像事件必然是人为的，刚刚神像躲在外面偷偷观察营地的时候，任小素就在偷偷观察神像，然后他就发现这神像观察的方向就是之前死掉那人情侣的帐篷。所以罗兰的猜测八成是真的，凶手就是王韵。撇去这件事情之后，其实进入圣山以来，他们都没有遭遇过火种公司。要知道这里可是火种公司的核心战略要地，没进来之前都能碰到火种的偷袭，进来之后反而没有了，这反倒让任小素警惕了起来。恐怕接下来等待着他们的会是更加诡异的手段。圣山整条山脉占地面积很大，横跨数百公里，如果按照他们现在的行进速度，大概要十天之后抵达圣山的真正核心位置。也就在任小素他们不断深入圣山的过程中，正有一行越野车队从中原而来，抵达西北144壁垒城外。张小满早早就等在这里了，但这一次张小满只是陪同，真正负责接待车队的长官则是178要塞的情报负责人王丰源。一般王丰源出面处理的事情都是按机密来对待的。张小满在一旁试探道：“ 王老板， 这次来的是谁啊？还用惊动您？ 哟，几个月不见，咱张小满都会用敬语了啊？怎么官越大反倒越客气呢？ 哼，我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嘛。 不错不错。 然后张小满就发现王凤元轻易的就将话题给转移了，并不打算回答他的问题。等越野车队来到城墙下面，车上的人甚至都没有下车，而王凤元则上了一辆车，直接向西北更深处驶去，那远道而来的车队就在后面跟着。张小满看着车队绝尘而去后撇了撇嘴， 一天到晚神秘兮兮的。 车队向西继续行驶了100多公里，直到抵达一个小山坳才终于停了下来。此时那山坳里已经有人驻扎好了临时的军营，规模并不大，负责后勤的林玉泽正招呼手下的炊事兵做饭呢。张景林听到声音便从军用帐篷里走了出来，车队那边则有人赶紧从后备箱取下轮椅，然后将后排的王胜之给抱到了轮椅上。王胜之从头到尾都是微笑的，甚至还有空给张景林招了招手。 好久不见啊，我刚刚路过144号壁垒时，发现外面已经停了很多商队的货车，看来这重开商路的决定是正确的。 互通有无总归是好事，但你恐怕想不到，你们中原在西北最畅销的货物会是口红。 此话一出，连王胜之都愕然了一下，他身为王氏财团真正的掌控者，就算关注商路，也更多的是一些战略物资数据，还真没想到西北这边最畅销的会是口红，甚至连最大的口红贩子王富贵本人都没想到。当初他带了几车口红过来，张小满强迫本地的一些大商人把货物给接了，原本大商人们都心里叫苦，觉得这批货可能会砸在手里，但谁知道王富贵的眼光太准了，这批大家觉得可能会砸在手里的口红竟然一上市就特别受欢迎。在此之前大家想的是西北这边物资匮乏，谁会拿闲钱买口红啊，结果却是他们太不懂女人的爱美之心了。后来其他人也想跟风做口红生意，但意外发生了，张小满这痞子竟然弄出了一个口红经营许可证，然后只颁给了王富贵一人。这下子一门口红生意竟然成了王富贵的独家财路。张小满的上司周应龙听说这事后还打算让人管管，但后来转念一想，口红也不算战略物资，事情又涉及到任小素，也就听之任之了。如今王富贵往来商路之上，不管谁见到了都要客气地打声招呼，喊一声王先生或者是王总。大家都很清楚王富贵肯定是在178要塞有人的，不然绝不可能如此硬气，甚至还有人专门找王富贵想让他帮忙找人解决一些棘手的事情。不过王富贵也是个有分寸的人，只是本本分分的做生意，其他的乱七八糟事情一概不管。王富贵觉得以后任小素可是要接管178要塞的，他可不能给任小素拖后腿坏名声。张景林看向王胜之， 如今中原已经不太平了吧，你怎么还敢这么轻车简从的来西北啊？ 那些牛鬼蛇神如今全都跑到圣山那里了，所以我才敢这么出门。 是你隐去的吧？ 张景林意有所指。 林大厨今天准备了什么好吃的？ 王胜之推着自己轮椅的轮子就往军营里去了，似乎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其实真正要问的是，如今安京寺和王氏是否开始联手给天下人做局了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从东湖陷落开始，安京寺布局多年的大网开始不断收紧，也开始不断影响着中原，但那只是开始，影响力也还不够。但现在呢，一个001号实验体就让整个中原动了起来。张景林觉得 整个中原的超凡者怕是有70%都进山去了。王胜之这么做是为什么呢？大概是为了扫清一切不稳定障碍吧。王胜之突然回头笑道： 张先生，你这边跟庆氏达成协议，同意他们并入铁路，并且通过你们来与中原通商，是在防备我吗？ 就在所有人目光都汇集在火种公司圣山的时候，王胜之忽然轻装简从地来到西北，在这荒野上与张景林进行了一场简短的秘密会议。能看出来王胜之很重视这次会面，不然他也不至于大老远地跑到西北来，保密级别也不至于这么高。面对王胜之的问题，张景林只是笑了笑说道： 哼，你多虑了，与庆氏通商主要还是想互通有无，没有防着谁的想法。 那我就放心了。 双方进入这临时搭建起来的军营，王胜之笑着看向一旁隐隐守护着张景林的年轻军官： 你是许贤楚对吗？我听说过你很厉害。 许贤楚不为所动，只是继续警戒着。如今超凡者不断涌现出来，而且手段越发花样多端，为了避免有人刺杀张景林，所以要塞里的高级将领们直接建议将许贤楚调任卫戍部队，并且由他来保护张景林的安全。要说许贤楚行军打仗也是一把好手，用来管卫戍部队的作战序列有点屈才，但没人比许贤楚更合适的了。按照周应龙的话讲，甭管谁来刺杀，许贤楚那口大锅往地上一扣当防御工事，肯定能撑到援兵赶到。现在许贤楚那口锅扣个十来个人绝对没什么问题。大家唯独有些疑惑的是，为什么许贤楚那锅变大的速度还在越来越快啊？林玉泽指挥炊事兵搬来了小火炉，供张景林和王胜之在帐篷里取暖。王胜之的随从则为他取来一块毯子盖在腿上，然后所有人都退出了帐篷。张景林和王胜之要交谈的事情必然是机密，就连王丰源都没有进帐篷的意思。此时张景林把酒壶放在炉子旁边温着，然后说道： 说说吧，你不是那种会闲着没事出来散心的人，这次来西北有什么要说的？ 现在西北和王氏的商路已经打通了，两家本该就亲近一些才对，我没事不能来吗？ 咱俩也不用绕圈子了，我们西北这边天气冷，外面的战士还挨着冻呢，早点说完他们也好早点回军营里去。王氏到底想要干什么？ 当然是要这个世界重新恢复秩序。 怎么恢复？ 王胜之看着张景林认真说道： 人工智能。我知道你们的178要塞向来对流民很好，是的，但凡有些良知的人都不会在灾难之后还把人类分为369等这样的天然阶级，但我王氏魄力更大，直接用一座壁垒来吸纳流民。 这样说就有点冠冕堂皇了。 张景林给自己点燃了一根烟。 61号壁垒收纳流民，也不过是针对周氏孔氏的策略罢了，不还有那么多流民都被你们给分流到了各个壁垒集镇与工厂吗？ 那只是个开始，我先前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流民进入壁垒后会不好管理，最终埋下隐患，但现在王氏的人工智能已经足够成熟，流民最多的61号壁垒反而治安最好。 那是你王胜之用数千颗人头换来的恐惧。我也希望西北可以成为和平的土壤，也希望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有人犯罪伤害自己。但你王氏是怎么做的呢？连偷窃都判了死刑，大家当然不敢犯罪了。 这只是一点点代价而已，如果不这样做，你又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我不是滥杀好杀之人，但61号壁垒如今的夜不闭户却是事实。王氏在追求秩序的路上虽然走了一点弯路， 但最终还是我们先抵达终点。 张锦麟摇摇头， 其实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句话，我们走了一点弯路。说话之人可以非常轻松，那这一点弯路背后有多么的血腥，却是很多人都忽略的。 那请你说说你的想法。 王胜之在轮椅上坐直了身子。 关于流民是否能有平等的人权，你是要把所有人都关在壁垒里，让人工智能去管，我却更希望壁垒人可以走出去。壁垒的闸门不再总是关闭着，大家还需要有什么身份才可以进出。 那些流民进入壁垒犯罪呢？你怎么管？难道你就不抓他们？ 我并不想为罪犯辩解，我只是觉得你王氏做事太过酷烈了而已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并不信任人工智能。 人类的劣根性你我都很清楚，哪怕在幺七八要塞，也依然会有人贪污腐败或者不作为。我这双腿是怎么失去知觉的你也知道，如果当初没有人被买通，而是让那名罪犯在监牢之中接受教育，那么像我一样的被害者一定会少一些。可你能让每个人公正清廉吗？你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，但人工智能可以做到，它是最公正公平的第三方，没人可以贿赂它，它也不会知道疲倦，永不懈怠。 所以刚才你说要恢复整个壁垒联盟的秩序，那么你首先就要掌握整个壁垒联盟。其实你已经准备发动战争了是吗？落成是开始，这次圣山会有人帮你清除一些不稳定因素，然后新的蛋糕会出现。这个分蛋糕的过程就是王室的机会。 其实直到这一刻，双方的交谈才终于进入了正题。王胜之笑道， 我要的只是在战争开始之时，西北能够与中原一起制衡西南庆氏。 那我西北能得到什么呢？ 一个没有核武器威胁的世界，一个安定的壁垒秩序。幺七八要塞要有外敌来犯，整个壁垒联盟都会成为幺七八要塞最坚强的后盾。 之前庆氏与幺七八要塞达成协议，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如果有外敌来犯，庆氏必须出兵从西方高原截断外敌的退路和补给线。这也是因为张景林不管到什么时候仍然记得幺七八要塞的使命。现在王胜之也拿同样的话来说给张景林，但张景林却摇摇头， 只有这些吗？恐怕不够啊。 在此之前，王胜之没有找到周氏、孔氏的人说这个，也就意味着他并没有特别担心孔氏与周氏。而现在他来西北，不是因为他担心幺七八要塞会阻挡他前进，而是需要西北与他一起牵制西南的庆氏。归根结底，张景林认为，王胜之之所以在这时候还要亲自来西北一趟，还是出于对庆枕的忌惮。当然张景林也理解，他对那个叫做庆枕的年轻人也很熟悉了，这世上的财团很难有谁轻视对方。敢于轻视庆枕的人，要么死了，要么就是还没到死的时候。现在王胜之想要联合幺七八要塞，其实就是为了庆氏吧。所以如果张景林接受了王胜之的条件，那么未来必然要与王氏一起站在庆氏的对立面上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不怕庆氏，幺七八要塞也不怕庆氏，但没必要。重点就在没必要三个字上面。如今西北的日子越来越好，他为什么要扩张自己的野心，却把整个幺七八要塞拉入战火之中？现在正是西北休养生息的好时候。 你说的并不能让我心动。未来王氏会不会在幺七八要塞面对外敌的时候有所作为， 这是一张空头支票，我也对战争没有兴趣。早先张景林就说过一句话，战争救不了人类。王胜之看向张景林笑道， 那如果由你来掌控整个壁垒联盟呢？到时候整个壁垒联盟都在你自己的手里，害怕我说的话会是一张空头支票吗？ 这下反倒是张景林愣住了。说实话，两人的谈话从头到尾都在张景林的预料之中。当王胜之登门，他就知道王胜之为什么会来西北。可话题到这里了，突然超出了张景林的预期。他皱眉问道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 意思就是未来的壁垒联盟绝不再掌控于财团手中，财团将彻底成为过去的历史，而这个壁垒联盟的一届届继任者也不再是世袭罔替，而第一任就是你张先生。 张景林认真地看着王胜之， 你谋划了这么久，做了这么多努力，就是要给别人做嫁衣，什么都不图？ 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这壁垒联盟必须由人工智能来管理秩序，当然只是秩序而已。 我想不明白，这次我是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了。 其实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运筹，也许不需要西北的助力就能够做到你想做的事情，不需要那种事情来进行交易。 不，这不是交易，我没有时间了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 张景林仔细打量着王胜之，这才发现对方气色并不是很好。王胜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 肺癌。 所以你这次与安京寺联手，带着那些人进圣山，是想找到001号实验体，然后从他的身上找到治疗癌症的办法。 现在大部分人都知道001号实验体似乎就是火种公司治疗癌症期间诞生的，其余的实验体也都是癌症患者。王胜之笑了笑，并指着自己的双腿说道， 我并没有这样的打算，就我这个样子，死亡何尝不是一种解脱，何必去追求本不属于自己的生命。张先生，你觉得生命因何拥有重量？其实就是在于它的有限。如果生命是无限的，那么它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张景林与王胜之争论了那么久，却忽然在这个话题上达成了一致。张景林叹息道， 啊，抱歉。 这一句抱歉的意思是，如果他知道王胜之时日无多，也许刚才说话的时候会客气一些。王胜之摊了摊手， 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很遗憾的事情，只是我要在自己临死之前做完该做的事情。我不贪图这世界的任何名利了，在我心中你一直都是这世上最清醒的人，所以我希望当我完成那份事业的时候，你可以从我手里接过它。 可张景林却没有说话。王胜之见张景林不说话，便再次劝道， 我会在死前清理掉所有的财团，赠予你一个干干净净的联盟。 在王胜之提到清理掉所有财团时，语气尤其的笃定与坚决，其中还包括王氏自己。某一刻，张景林感觉到了对方的决心，以及王胜之对财团的不满。他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王胜之这个人，因为一直以来，他都以为对方是为了自己的野心，才会这么多年来苦心经营。不光是张景林这样想，就连庆诊也一样。而现在对方自知将死，想的却仍旧是如何完成壁垒联盟的统一，以及清理掉所有财团。王胜之看着张景林恳切道， 我知道张先生对人工智能还有些偏见，只希望你对他能够多了解一些，看看61号壁垒是如何的秩序井然。 可张景林最终还是摇头叹息道， 抱歉，我帮不了你。 为何？ 我并没有掌控整个壁垒联盟的野心，如果现在有人能从我手里接过1783， 我现在就可以退休。 王胜之苦笑起来。 你还有时间去培养这个人，我却没时间了。我想知道，你现在心中有人选了吗？我猜猜看，是任小素。 张景林看了王胜之一眼。 你怎么知道？ 你不用这样看着我。彼此之间安插间谍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只不过我做的比别人都早，所以你们清理了别人的间谍，却找不到我的。我很好奇，他有何独特之处？ 以后你也许会知道的。 王胜之推着自己的轮椅往外走去。 没有以后了。感谢款待，虽然我的愿望一个都没实现，但总算见了一眼老朋友。张先生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如何见面的吗？ 记得。 谢谢。 王胜之说了这句莫名其妙的两个字便上车了。越野车队一路风驰电掣地驶向中原。时值晚冬，天上飘起最后一场雪来。61号壁垒闸门外面正有一行人站在门口等待着身份核实。 姓名？ 江旭。 通关文书带了吗？ 啊，带了带了。 江旭身旁的一位随同记者赶忙递上了他们的文件。自打61号壁垒接纳流民之后，这里始终是整个壁垒联盟关注的焦点。一方面因为这是唯一一座满城流民的壁垒，另一方面则是王室的人工智能。就在任小素他们进入圣山的时候，王室的官媒一刻都没闲着，每天都在不遗余力地记录着这里的生活，还有治安有多么好，侦破案件有多么快。江旭想要记录整个时代的真相，怎么可能错过这种事情？它很有可能意味着时代的变革，甚至影响未来人类的生活方式。所以江旭就以希望传媒总编的身份向王室发出了参观的申请，而王室则在第一时间就同意了。61号壁垒不是样子工程，这里每件事情都让王室的壁垒管理者感到骄傲。他们甚至经常公开感慨，没想到流民要比壁垒人更好管一些。最近王室上上下下一直在忙碌，据说是王胜之要干脆把王室的行政中心给搬到61号壁垒来。城门口负责检查证件的士兵迅速核验着江旭等人的身份，其中包括对照证件的真伪，还有照片是否为本人等等。直到十分钟之后，一名军官迎过来客气道： 欢迎江总编来到61号壁垒，我这边立刻准备专车安排您参观。 江旭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洛城，人们对于江旭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。这种尊敬不是来自权力与金钱，而是他的态度与智慧。只是江旭摆摆手直白说道： 我这趟过来是找茬的，就不用你们照顾起居了，而且你们安排的行程我也怕看不真切。 那名王室军官有点尴尬地笑道： 我们61号壁垒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，您尽管随便参观。 好，那就提前感谢了。 江旭笑了笑，说完便拄着拐杖一步步地朝里面走去。他们这一行只有五人，除了江旭以外都是希望传媒的记者。他对着四名记者说道： 好好看，好好观察，别忘了我们是来这里干什么的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进入壁垒后，这所见的情景与想象中的有些不同。按照记者们想象，61号壁垒里都是流民，那是不是应该都穿得不怎么样，大家也都愁容满面的？结果却是，这里的人与壁垒人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区别，也没觉得谁始终苦着脸。 江旭回头笑道：“ 怎么，见不得别人好啊？”“ 哎，那倒没有。” 一名记者挠挠头：“ 我觉得这事拿回去说，还挺打壁垒人脸的。” 在此之前，洛城里也有壁垒人非常排斥流民进入壁垒，还有些人则高高在上的把流民当作劣等人种，还说流民就算进入壁垒也还是流民，变不成壁垒人。可现在61号壁垒的流民们看起来和壁垒人并没有什么差别，只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流民们便已经穿着整齐，甚至举止都很客气了。据说王氏还在61号壁垒专门设立了夜校，很多流民在工作之余都自发报名去学习知识，十分上进。所以从大概率来讲，似乎还是环境造就了人，而不是人造就了环境。江旭没有回应这个话题，而是看到一位站在街旁的中年人说道：“ 你好，我是一名记者，可以耽误你两分钟的时间问您几个问题吗？没时间也没关系，只希望不要给你造成什么负担。” 那中年人犹豫了一下，不过还是答应了。就在此时，江旭忽然看到这中年人竟抬头四处打量，江旭的目光跟随过去，赫然发现对方是在寻找着街上的摄像头。不过江旭没有提及此事，而是先问道：“ 你在61号壁垒做什么工作？” 中年人说道：“ 哦，我在水务公司，就是供水方面的工作，偶尔也会去供暖那边帮帮忙。”“ 工资怎么样？够吃穿用度吗？”“ 这个当然够，而且啊，还没有工头盘剥了，挺好的。以前啊，在壁垒外面的工地上，说是一个月发2000，但拿到手里啊，也就1000多。现在啊，就没这种事情了。”“ 哦，那你现在应该感觉很幸福。”“ 幸福是啥，咱也不知道，反正啊，活得比以前强就是了。” 记者小声嘀咕道。 看来王氏也没说假话呀。 江旭对中年人笑道：“ 好的，谢谢你了，不好意思耽误你这么长时间。我们这里有一份小礼品，请你收下。” 说着，他让身后的记者给中年人递上了一只盒子，盒子里面则是一支精致的钢笔。这时，江旭忽然问道：“ 刚刚我看到你一直站在路边，是在等人吗？如果你还有事，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” 中年人苦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 倒不是等人，而是刚刚路过的时候啊，地上有一个钱包，我是第一个看到的，所以必须得在这儿等着失主回来找才行。” 一名记者愣了一下：“ 那您还真是拾金不昧啊。” 中年人摆摆手：“ 也不是，主要是啊，壁垒里规定，我要是看了不捡啊，直接离开，是要被罚款的，如果拿走就更严重了，会拘留7天。 记者们面面相觑，他们没想到61号壁垒竟然还有这样的规定。不过这要求大家拾金不昧也算是好事，只是太严格了一点，虽然感觉怪怪的，但方向是好的。等中年人等到失主之后，中年人便离开了。江旭想了想，对身边的记者说道：“ 今天先住下吧，61号壁垒到底怎么样，还需要慢慢观察。” 可就在这时，江旭抬头间忽然发现，似乎附近的监控摄像头都早早调转了方向，全都对准了他们这一行人。江旭试着往前走了10多米，那些摄像头便跟着他的步伐而转动。他知道，这些摄像头都有收声功能，所以刚刚他们和中年人的对话，恐怕也被全程录音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刚才询问的路人表示过得很好，可江旭却总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感。他是一个自由的人，自由的定义便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做出选择。可这个自由如果始终被人监视着， 总会让他有种说不出的别扭感。不过将去想想，这世道能好好活着，对流民来说可能就已经很好了，流民们并不会有自己这种多余的担忧吧。江旭不是迂腐的人，如果这人工智能只是监视大家一下就能少饿死几个人，他也不会多说什么，毕竟他也不能代表流民。人工智能管理的壁垒给江旭带来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新鲜感，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有这种神奇的壁垒突然诞生，江旭作为见证者，不论他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，都会想要去更深的探索这个奇特的世界。整个一天观察下来，这里人人谦和，拾金不昧，江旭甚至看到有人走出家门的时候连门都不锁。他在这户人家门口站了三个小时，也没见谁进去偷东西。路过的行人充其量也就是看了那敞开的大门一眼，然后就继续往前走了。一名记者小声大，江旭淡定地说道， 所以你就写了一篇稿子恶心秩序司，只不过稿子被我给否掉了。 记者有点尴尬， 我写的也是实情嘛，洛城的秩序司遇到一些小事就不管不问了，非得是大案他们才管。您看这61号壁垒，路边的自行车都是不上锁的。 正所谓关心什么就更关注什么，江旭没有去关注过路边的自行车，但这位丢过自行车的记者就专门去看了一眼，路上的自行车确实连锁都没有配。这61号壁垒好像直接消灭了一个行业，治锁业。记者也没有江旭看得那么远，所以他感觉如果生活在这么踏实的壁垒里好像也不错。但江旭忽然说道， 你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些羡慕这里的生活了？人人都有饭吃，人人都有工作，还不用担心打架斗殴和偷窃。 是啊，被监视的感觉确实不好，但如果人工智能并不干涉生活，其实也不是特别难接受。其实您看，其他财团也监视民众的生活，只是没有如此直观而已，普通百姓哪有真正的自由？ 江旭点点头，这个他倒是认同，这也是他发现监控摄像头在监视他之后并没有明确反感的原因，哪里都一样。不过江旭说道，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来，圣治是不可能实现的，但表现圣治是可以实现的。 巧了，王氏如今的家主叫做王圣之，和这句话里的圣治还是谐音。江旭继续说道， 你们看这61号壁垒里连个乞丐都没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，王氏利用人工智能来统计数据，并给每个人分配工作，以保证他们有饭可吃，有钱可赚。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在希望传媒干的不顺心，还可以辞职休息一段时间，在这里是不可以休息的。 不至于吧？ 记者有些疑惑，他去一旁找了个路人，等回来后嘀咕道， 还真是这样，财团给你安排什么做什么，没有 自己到底需要什么，只能考虑适合什么。因为人工智能不会考虑无用的事情，他们的行为准则有非常强的目的性，可人类不是这样的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